OK，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可以学习。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委身的这个教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本来就应该如此。我们今天也特别为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中间的郑杰他们一家人祷告，求你保守他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特别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他们的出入平安。我们也求你真的兴起这个机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契机，让他们的家人能够不只得到上帝的怜悯，他们还不信主的家人也能够认识那真正能够赐平安、赐永生的主。独一的上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有开吗？有开。好，我们今天教材你会看好像东西比较多，但是我试着应该不会，希望不会超过45分钟。我们今天会特别借机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之前也有弟兄姐妹提到的，这个教会信不信所谓的加尔文五大要点。我们今天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教会 quote unquote 不信加尔文五大要点，是什么原因。 OK， 我们先看这个还是应该是延续Daniel High 这本书的第一章，继续看我们的历史。我们现在今天进行到的是宗教改革的时期，大概16世纪的时期。教材里面的第一段关于宗教改革，有路德宗、有改革宗这两大教派。在课本里面，他的这本书里面没有，我只是补上去，稍微解释一下。其实跟我们心腹也多少有点关系。路德宗和改革宗，如果有人问我们说这中间有什么差别，第一，也许在台湾你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人可能不会特别在意宗派之间一定有什么 distinctive， 中间有什么特色。或者路德宗在台湾通常是信义宗，我不知道你对信义宗的印象会不会认为说他们是特别很在乎他们教义的教会。其实改革宗也是如此，也就是改革宗到底它的到底什么是改革宗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历史的演变。简单的来说，路德宗或信义宗和改革宗的差别就是我们对。好吧，我们就最开始分歧点就是我们对圣餐的理解。那么当然我们心腹的弟兄姐妹知道对圣餐的理解，就延伸不可避免的讨论到与你如何理解基督论。 OK， 第一，因为这个路德宗和改革宗都是新教的教派，都是反对罗马天主教在圣餐这一点或主的晚餐这一点上面所谓的变质论。变质论大家应该有一些熟悉，就是认为在领圣餐的时候，那个饼和酒就变成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都反对变质论，也反对崇拜那个 element， 就是崇拜那个圣餐本身。因为你变质的话，如果那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你就必须给他加以一定的尊重吧。这么说，你自然也会崇拜那个物质的那个饼，也否认也反对，就是将圣餐理解为我们的献祭。这不是一个献祭，因为基督已经一次献上完全的祭了。而且，罗马天主教他们是不给会众，他只给圣餐那两个 element 之中一个，其中一个就是只分小圆饼，可是他们不分那个杯。所以不论是路德宗和改革宗，都是反对这样子的对主的晚餐的理解。但是 仍然路德和有一位叫做慈运里的宗教改革家，他是在瑞士的宗教改革家，他们在对于基督到底如何临在主的晚餐里面有非常大的分歧。简单的来说，当圣经说这是我的，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怎么理解那个是这是？简单的来说，慈运里认知这是并不表示说这个饼就是他的身体，而是这饼代表我们主的身体。那如何代表，怎么代表，可以有更多的讨论，但并不是那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路德则坚持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通常会说路德宗的圣餐论是不是变质论，是什么 consubstantiation 同质论。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会解释基督的身体是真实的 materially 临在物质性的临在这个圣餐的饼和酒里面。但是怎么临在，并不是那个饼和酒变质，而是同时在。有一个用词是 in with under， 在一起，在它之下，是真实的，有一种物理上或物质上面的临在圣餐之中。OK， 慈运里，通常我们会认为慈运里跟我们现在改革中所理解的圣餐论又稍微有一点差别，它是非常的注重这个圣餐的饼和酒都有其代表性。但是我们会补充说，它不只是有代表性，的确它是一个记号，就有其代表性。但是我们的主也真实的临在这个圣餐里面。等一下我们看比利时信仰告白，你看那个用词就知道我们怎么理解这临在。当然我们简单来说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所以我们也会说有一个真实的临在，但是这真实的临在不是物质性的临在，乃是 spiritually 属灵性的临在。OK， 不管怎么样，路德和慈运里这两位宗教都是宗教改革家，在这上面有了非常大的分歧，以至于路德他非常非常坚持，坚持到，当然也许我们是改革者，我们会认为路德坚持的是很不合理。而且你会看到，你检视这些宗教历史，你会发现其实一个人的个性会影响到一个运动或者一个教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其实两方面在当时的，不论是宗教改革的处境之下，还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其实不论是德国的路德宗的教会和在瑞士的宗教改革的教会，后来变成改革宗的教会，其实都应该是要能够一起合作。也认知，就算在一些这个，譬如说圣餐论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不应该是造成两个教会或者两派分歧的原因。可是事实就是，这两派因为对圣餐的认知造成了分歧。我个人会觉得比较讽刺的，也因为路德的这个坚持，因此路德中正式的基督论也必须要能够符合这样子的圣餐论。也就是说，我会认为路德的基督论或者路德中的基督论有点是被圣餐论牵着鼻子走，有点像是 wag the 那个 tail， 就是本末倒置。 OK， 你会看到在我把有另外一本书记录，就是其中有另外一位瑞士的宗教改革者，也应该算是改革中的，他是站在慈运里这边的，就是瑞士的这些宗教改革者对路德的看法。那我有把那个英文还有中文翻译都放在里面。基本上这些人很生气路德，因为路德完全不愿意妥协， 而且路德因为这个，他完全不愿意承认慈运里是一个基督徒。对，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就是他已经，我会认为你已经这个已经太超过了。那当然，慈运里他们也很生气，所以你看到他说，他们对路德的评价就是他已经完全对自己的 self control 自己的控制。然后他在这段文字里面，他们表达对路德的不满，其实也表达我们时常会遇到的，就是这个人已经变成说，只要是反对他的，就是反对基督教信仰，就是他们当时对路德的看法。你可以自己看这段文章。OK， 后来，有一个马尔堡会谈，这个会谈是在1529年10月发生的，但是这个会谈，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会谈。如果他的目的是要造成两派的和解，路德是非常的强硬。慈运里在这个会议上面，流泪，甚至是恳求说：“你不要，我们不能够，不应该是为了这个。”可是路德不愿意妥协。So， 这个为什么我们提到这点？因为这跟新福教会也是有点关系。当初我们新福教会会独立运作，其中跟我们如何理解圣餐有最直接的关系。或者你们如果熟悉的，就是我们在这边施行圣餐的方式，我们认为是符合我们的信仰标准，符合西敏的，可是被原来的教会判为犯罪，然后甚至是犯错的，是正式的判定。所以那就像我当时瑞士的改革中者会认为，路德是非常做了一个非常不明智也不需要的决定。我自己也会认为当时那个教会做了一个不明智到最后他们自己很难处理的决定，下不了台的决定。 OK， 好，关于这个路德宗和改革宗，OK， 那我们今天当然这本书是介绍改革宗教会，所以改革宗教会通常你会听到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好像是同等的意思，但是你要先认知改革宗 reform， 这是我个人偏好的称号，因为加尔文主义第一个它是用一个人来代表我们的信仰，我认为也是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有一个人的名号来代表我们所有的信仰。而且加尔文他自己非常不喜欢有人称他，就是你是加尔文主义者。像这样的称号通常一开始都是贬号，不是称赞人的。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好的称号是 Reform Catholic， 就是改革宗大公信仰者。OK， 那么你要如何？因为路德宗和改革宗都是最先从宗教改革起初前50年左右吧，就分开来的两个支派。那你要怎么分谁是路德宗，谁是改革宗？怎么定义呢？中间也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不见，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每个教会自己的领袖，或者每个牧者、每个教师、每个信徒自己的领袖，不见得都一定是。完全所谓的某另外一个人认知的路德宗或改革宗，所以你要如何评估？你就是按照各个宗派的信仰告白，就是这就是一个公开的对世界宣告的标准，也是对自己宣告的标准。所以路德宗的信仰告白收集成为叫做协同书 ，OK， 里面有收录了很多路德他自己写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路德宗后来也就沿用了这个名字，就是 Lutheran， OK， 他们就是用这个人的名字来好像命名他们的宗派。改革宗则大概可以分成两大派系吧，我们就这么说。第一个就是欧陆或者荷兰改革宗他们会使用的叫做三合一信纲 Three Forms of Unity， 这三合一就是比利时、海德堡还有多特三，他们都表达了我们信仰最基础的内容，但是有不同的加强。OK， 所以 欧陆的教会通常会使用这三个，我说欧陆就是欧洲大陆的教会，会使用这三合一信纲。那另外一个则是西敏信仰准则，这个是我们教会认信的标准。OK， 等一下我会再补充，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教会设立或教会制度的我们认的标准，叫做沙威 Savoy Declaration 的那一份文件。OK， 因为我们的教会你可以是你可以不是长老会，但是仍然可以按照良心任性西敏信仰准则。但是我们又认知，因为我们是公理会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教会设立基础上面，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份文件作为一个公开的准则，那个就是沙威公理会的准则。那当然西敏信仰告白是大约是最后期的，通常也公认为在所有改革中信仰告白里面最完整最精准，也因为他们有大概100年的时间融会之前先贤们的教导和归纳，所以西敏信仰告白通常会认为是最算是最精准的在教义上面最精准的信仰陈述。那沙威又是在是基于西敏信仰准则然后公理会的信仰告白，它是在1658年约翰欧文 Thomas Goodwin 他们制定的，它是在神学精准度上面又比西敏信仰告白更上一层了。Okay, anyway, okay. 在沙威的信仰告白的前言，这个前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份文件，我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好像没有读这份前言，其中有一句话那个我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这份前言应该是 Thomas Goodwin 写的，可能是 Thomas Goodwin 和约翰欧文写的，他其中这句话就表达什么，到底是什么是信仰告白。信仰告白者，他先说你任性信仰告白，这个告白者是出于他本身的自由，出自内心，他是自由的、自愿的和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告白者，他本身的自由、意愿和热心，就给这个信仰告白提供了所有的美和优雅。OK。就是说他说一个信仰告白它不只是一份很枯燥的文件，而是任性的人因为他是自由的，出于自己的意愿，出于自己的热心认这就是我所信的，这样子让这份文件有其美和优雅。怎么样有其美和优雅？就如一个向上帝祷告的人，一个向其他人宣称我自己信仰的人，他本身的自由意愿和热心会使他的向上帝的祷告和他向人所发出的信仰告白有其美和优雅，这样的意思。 So 我觉得另外一个看信仰告白的定义，你可以说我信仰告白是我们人对上帝的祷告或者宣告，也是人对彼此的信仰告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就说哦，我们是有任性西敏准则，但是我们不认真的看这份文件到底是在说什么。 OK， 好，我们就速度快点，有问题就直接提出来。我们就先看比利时信条 The Belgic Confession， 作者是这位 Debrez， 是一位法国裔，可是是在应该是在现今的荷兰南部牧会法文教会的一位牧者，他后来也殉道。Okay， 他是在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北法这个地区的改革宗教会受迫害之下所产生的信仰告白，其中有个功用就是告诉当时的当权者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颠覆政府的反政府主义者等等。Okay， 他的比利时信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他大概他的这个进路是一个很典型的系统神学的进路，他先从神论开始，然后人论，然后有基督论，然后基督论下一个会是什么，就是救恩论。 OK， 为什么上帝的儿子成了耶稣基督救恩，然后会有这个救恩又如何施行在地上，自然就是教会论。 OK， 最后有末世论。 OK， 比利时信条，博瑞长老，我们是不是有收录在那本什么信历史，有一本中文的那个，那本有，这里面也有，是不是我们教会的诗篇？对，这个诗篇，这个其实还蛮宝贵的，因为它收录了很多很多信条和信仰告白在里面。有 OK， 那烦请你们能不能翻到第十九章，比利时信仰告白的第十九章或第十九条，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称。我们不没有时间看这个整个的全部，但是我列出了几条是我们应该有某种程度熟悉的，在比利时信仰告白里面的内容，也就表示其实你看我们平常所教导和，虽然这不是我们正式的任性标准，但是是与这所教导的是一致的。第十九条有谁找到吗？对，能够念出来吗？ 三十八二十九吗？我们相信就是基督为的二性合一的。 对，请把那个 title 念出来，然后全部念出来。 第十九条，论基督为的中二性的合一与分别，我们相信这是指圣旨的为的与他的人性不可分割的合而一体，连在一起。既不是有两个上帝的儿子，也不是有两个位格，乃是二性合以一个单纯的位格之中。然而每个属性仍然保持自己的特性，因此基督的神性始终不是受造性的，既无年岁的开始，也无生命的终了。 就这样子而已哦。 充满天地，同时基督的人性也没有失去自身的特性，而是仍然是受造物，有岁月的开始，具有有限性，并且保持真实肉身所具有的一切特性。 OK， 就停到这边。你看到我们你的教材里面也附上其中这一段，特别是关于神性始终未受造，无始无终充满天地，人性也未失其属性，人为什么 受造物。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基督人性是否是受造的，你可以跟他说当然是受造。你也可以说按照，如果你是改革中，按照这个改革中所谓公认的信仰告白之一，明显的说就是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物 a creature。 或者我不知道你们的这里面哦，你们这里面没有那个有没有哈？我居然没有把那个法文把它放进，有法文放进去吗？应该有，也有法文在里面，因为它法文是原文的，法文里面也是一样的用词，它仍然是受造物。 OK， 我为什么提出这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告白翻成中文的时候，因为译者自己的，我觉得非常，讲难听点是非常 unprofessional， 非常的不专业。他们把自己的神学理解，然后修改了，信仰告白。第十六条就是最严重的之一。如果你上网去查，或者你找到所谓应该流传最多所谓赵牧师所翻译的，他直接把人为受造物这句话把它去掉。OK。所以你读中文的很多的版本，这一条里面它没有人为受造物， 这个也间接造成为什么基督人性是否是受造，这个最基本的最基本不应该有争议，在教会历史上其实也没有这样类似的争议，只有近年来在华人教会，尤其改革宗教会里面有这样争议的原因之一。很多人说，哎，你看这个第十九条里面也没有，甚至有人会说，啊，那个赵牧师当初没有这样子翻译。所以这个从来就不是有所争议的。基督的人性如果是其人性定义，不论是怎么样，凡是与我们一样，必然是受造物。 OK， 如果他不是受造物，他就是上帝。有很多最基本的信仰的原则，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不可跨越的鸿沟，没有办法跨越的差别等等，这些都他都一定受造物。所以我们就看一下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呢，则是关于教会的纪律，或者教会应该是说真教会的何为真教会的记号。 OK， 按照比利时信仰告白，你看它的文字，就是我们时常说真教会的记号。如果你要说你是真教会，第一，它必须忠实的宣讲圣道；第二，必须忠实的施行圣礼；第三，要忠实的执行惩戒。这是在第二十九条里面。所以我们平常教导这，你可以看出来在信仰告白里面有。然后第三十五条关于主的晚餐，这就是关于这个，就直接关于我们怎么理解基督，他真实的是给我们吃他的身体，叫我们喝他的血，是什么意义。他这边的用词是基督设立在地上可见的饼作为他身体的 sacrament 圣礼，酒作为他血的圣礼，好借着他向我们证明。这就是关于西敏信仰告白的那个圣礼是印证，记号和印证的用词。他在这边用证明，正如我们手中接受并持有这圣餐，你手中拿出那个饼的时候，拿那个杯的时候，我们用嘴的吃喝这东西，就是这么的确定我们的生命就借此得到滋养。怎么确定？我们确实是透过信心，然后他的用词是信心就是我们灵魂的口和手。这个确定就如我们你手中拿着那饼，手中拿着那杯，那样子的确定，在灵魂里面接受我们唯一救主他真正的身体和血，以支持以 sustain 我们的属灵生命。很优美的用词，我觉得如果你仔细读，也许我这中文翻译没有翻译的很好，但是我们时常在这里讲的凭着信心，他的确定就如正在你嘴中你所嚼的那饼，你口中所喝的那杯一样的确定，你确实是领受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这样子的确定。 OK， 好，哇，很快，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也许相对于比利时我们会比较熟悉。 OK， 我觉得海德堡是海德堡著名的优点或者特征，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安慰圣徒，尤其是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条。第一条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信条或要理问答，他出生的背景是什么，他要带给圣徒确据和安慰。第一条就是在生在死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答，无论我，就是我，无论是生是死，我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基督耶稣，他用宝血完全满足，特别注意满足这个字，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满足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以至于若非我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也一根也不能够掉落。他又使万事为我得救效力，他透过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也叫我从今以后真心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See， 多么优美的一个圣徒，如果你每天早上你就读一次这个啊， Yes， 这是我，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救主。 OK， 所以我会建议海德堡要理问答是那个可以非常直接做灵修的每天灵修的教材或者资料。 用它做灵修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所以我们今天不多讲海德堡，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可能不会那么熟悉，叫多特信经或者 canons， 就是准则的意思，或者规矩，多特规矩。 OK， 这份文件所产生的背景是在17世纪初，欧陆的改革宗教会针对亚米念主义或者抗辩宗 Remonstrance， 他们提出的见解所开在多特所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参与者就改革宗来说是有大公信的，因为参与的教会从法国、从日内瓦、从英国都有派，都有派代表来到荷兰的多特开这个会议。开会的主要是要针对亚米念主义者提出的五点抗辩。OK， 那多特就这五点抗辩提出了五个回应，因为他其中的第三点抗辩其实是并没有本身没有太大的争议性，就是正统的改革中和第三点没有太大争议性，所以第三点和第四点是并在一起处理。OK， 那第一点回应就是回应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弃绝。上帝的拣选不是先看到人会做什么，因此看到已经预先看到人的作为才拣选，而是在人还没有的时候就已经拣选。OK， 简单来说是这样，改革中是认定是这样。亚米念也会说上帝的拣选，但是是按照上帝预先看见人的作为或者决定所做的拣选。OK。第二点则是讲基督之死，我们怎么理解耶稣基督的死和人又如何借着他的死得到救赎。 OK， 第三点就是人的败坏，关于人的败坏还有人如何归信上帝。 OK， 如何能够信上帝。第五点则是关于你可以说 preservation 或者preservation， perseverance of preservation， 一个是从上帝的角度上帝保守，另外一个是从人的角度人的坚忍。所以你两个可能都会看过，我用的是圣徒的坚守，有上帝的保守，既然有上帝的保守，圣徒也有其行动，圣徒的坚忍，就是这个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保守到底的确据。 OK， 最后一个 conclusion， 我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因为加尔文，所谓加尔文五大要点通常是由这份文件所延伸出来的。之前已经有弟兄姐妹说因为有人问我们是不是信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我的直接回答是我们不信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但是你还是必须解释，因为似乎很多改革宗教会都信。那也有人就提出说为什么我们不开课特别就这个解释，我说我们是可以开课，但是如果你要针对每一个信仰上面的质疑或者错误都开一堂课，那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开所有的课，开不完的，那还不如就是衷心的教导这个教义，然后弟兄姐妹自然会理解。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讲到多特信经，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为什么所谓的加尔文五大要点其实是一个很不也不能代表所谓改革宗信仰，也是一个很粗糙的信仰的表达。 OK，首先加尔文的五大要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物，是有人把这所谓的五大要点用英文的那头五个字把它拼在一起，就刚好变成郁金香 tulip。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拼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次序跟多特会议处理那个的次序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不是这样的次序。所谓的五大要点通常就是全然败坏或全然的堕落，无条件的拣选，之前你们在另外一个教会有学过这个吗？因为他们是我们信加尔文的五大要点。然后有限的救赎，或有人会说是特定的救赎， 或者无法最后一个第四个无法抗拒的恩典，最后一个是信徒的坚忍或者坚守或者保守。OK， 我们注意不只注意它这个次序不同于多特信经对于亚米念的回应。荷兰文的郁金香是 tulip， 不是 tulip， 这少了一个 i。这很好笑，就是有点讽刺。Richard Miller 也提出这一点。所谓的五大要点是很不精确的表达多特信经，而且也不能一概而论，就用这五大要点一概而论改革中对救恩的理解。我会认为这是神学上的一种超捷径，或者你想试着把它变成口号，好让大众都能够接受。但是其实你到最后会制造许多教导上和教牧上的问题。因为就以我们的例子，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信，然后我们就要解释 OK 这有什么不精准的，为什么会造成错误。 OK， 譬如说怎么说呢，全然败坏，全然的堕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中认定人的确在堕落之中受到罪，人受到罪全面的影响，但是全然堕落，全然堕落你怎么理解它？你也许会像有某些路德宗神学家，少数路德宗神学家理解，全然堕落的意思就是你全然失去上帝的形象，你在堕落之中取的不是上帝的形象，是魔鬼的形象，这是我们的理解吗？不是，因为我们会认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人虽然堕落仍然是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就窄义来说，改革中会认定窄义的上帝形象在堕落中失去了，失去了原来的知识圣洁和公义，但是广义来说，你仍然有上帝的形象，你仍然有某种程度道德判断能力。 OK， 这有什么重要？当人说你怎么可以说人是全然堕落呢？我的阿嬷她是一个好人，我的朋友他时常做功德，你怎么回应？所以你要多加解释。所以全然堕落，但你其实是对你自己的认知，不仅是不符合改革中人论的认知，也会对在传福音或教牧上面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不必要的，你会给自己造成麻烦。第二个，例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通常是用来表达第五点，就是圣徒的坚忍。OK。这代表到底是代表圣徒的保守还是圣徒的坚忍？圣徒得到上帝的保守还是圣徒得到圣徒自己坚忍努力维持他的维持他的救恩？ OK，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边时常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很粗糙的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你可以说 yes， 但是如果你只说哦，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会造成教牧牧养上面信徒生活上面上多大的问题吗？反正我只要信了我就得救，我不需要成圣，我不需要致死我的罪，反正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反律法主义，你听懂我的意思？那你可以看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是维特百科对多特会议所做成的四大或五大决议的，他用这个 title 来表达，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坊间那个就是 popular 的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是很偷懒的，好像以为你在表达什么，可是你会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至少我认为我在牧养的时候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另外一个有限的救赎，有些人救赎是多特没有的概念，怎么说？多特的用词不是 atonement， 这个用词所中文翻译成赎罪，但是英文用的是 atonement， 这个用词不是原来多特或16、17世纪的改革中的用词，就算你把它翻译成英文也不是。OK， 赎罪这个概念是比较后来才用的概念，他们用的概念是满足 ，satisfaction。OK。上帝的震怒要如何得到满足，人的罪债要如何得到满足。 OK，你可以看到在 第二大条的第三 article 三第三条，神的儿子受死，这是唯一的赎罪祭，也是最完全的赎罪祭，最完全的，唯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也能够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和worth and value。 OK， anyway， 这中文我大概没有，可能用 Google， 我没有再仔细检查。我们要注意的是，这赎罪祭有什么无限的价值，这是信经或者多特的用词，足以补偿全世界的罪，而且绰绰有余。 Super added sufficient abundantly sufficient， 也就是说在这里指出来的多特信经神学家或者16、17世纪他们神学家用的用词，不是有限或者无限，而是 sufficiency 和 efficiency。中文的翻译，我的翻译是足够 sufficiency 和有效。 So 就耶稣基督赎罪的那个满足来说，它的价值是无限的，它可以赎回千万无限个世界的罪，它都足以够赎回，但是它是有限的，或有应该说他只施展在某一些人身上，上帝所拣选的，有效的施展在 effectively 或 effectually 或 efficiently 施展在某一些人身上。这个是完整的理解，他们会用这样的用词，也是关乎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良心对所有的人，就算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上帝的拣选之中，宣讲悔改以至于得救的福音。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可以，就是你的用词，你会注意到他们的用词是非常的精确的。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甚至所谓的普遍救赎论者如 John Davenant， 一个非常厉害的改革宗神学家，他是所谓的 hypothetical universalist， 就是所谓在假设性上帝的，因为上帝的救赎有无限的价值，只要若人信，所有人都会得救。所以这个其中有很多神学上面很复杂的东西，也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普遍救恩救赎论者，但是这一位 John Davenant 他是英国的代表，他可以认同这份文件。所以当你说有限的救赎，你到底是说耶稣基督他的血保血或他救赎的价值有限吗？没有人会说这个，亚米念也不会说它的价值有限，亚米念当然不会说，改革宗里面也不会有人说，几乎没有人这样子说。 OK， 那你是说这个施展是无限的吗？很显然，施展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之功，并不是施展在有效的施展在每一个人身上，或者有效的施展在每一个人身上，很明显的这不是事实嘛，所以没有人会接受这个。所以那你说有限的救赎，你到底是在说什么？他们争论的点就是，是的，价值是无限的，是的，那个施展有效的施展是在某一些人身上，但是那个取决的因素是什么？那个有限的因素，你甚至可以说亚米念也认同有限的救赎，但是对亚米念来说，那个因素是人Right， 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亚米念，如果你只说这是有限的赎罪，他说 Yeah， 有限的赎罪，我们会说是取限于上帝的，最终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亚米念会说有限赎罪取决于人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不精确的用词。 OK， 我最后这边有附上一个关于 Daniel Hyde他本身在另外一本书里面写的关于Tulip 这句代号的评论，虽然很有趣的，他在我们使用的这本书里面，他就直接用 Tulip 然后解释 Tulip 那五个字是代表什么，然后他甚至说这就代表多特信经所归纳出来的教义，他在我们用的教科书里面，但是这个人他知道说 Tulip 其实是很粗糙，他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有解释。除了这本书，还有另他还有其实这个作者他还有写一本 注释那个多特信经的，诶，哦，对对对，就是这本书 Grace Worth Fighting For， 这本书里面有讲。那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我可以给你另外一些资料， Richard Muller 写的资料， OK。 但是他在这边讲说，他引用 Richard Muller， 就是当代改革中历史神学家泰斗，他认为将加尔文定义为改革中神学唯一的祖先或先祖是不恰当的，就说称改革中神学为加尔文主义是不恰当的。将这五点或他们所来自的文件，就是多特信经，认定为改革中信仰，甚至是改革中对救恩论的完整的告白或者论述，也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如果加尔文主义的五点被理解为这个就是唯一的代表性的，甚至是某个人特有加尔文主义或改革中信仰的绝对的主要依据，就是你认不认信这五大要点，就决定你到底是不是改革中主义者。这是一个不论在历史上面这是后来才归纳出来，然后你再把它套回去，在两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不论在历史上面或在教义上面，我们刚刚就讲说教义上面，如果你用这五个，你会其实会有很大的问题，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多特信经确实有这五点或五个回应，但是它的历史背景，它是根据错误的教导，亚米念的教导所发表的文献，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然后你要用这个产物所归纳出来教导来总括你的对你的神学的理解是很不恰当的。 OK， 所以这最后一个是我讲的，就是我觉得要说我们相信加尔文的五大要点，好像在说了什么，好像表态，好像你在这边举了一个旗子说这就是我们，但是其实是你仔细想是一种很懒惰到最后你会花很多时间再要解释的东西，我会觉得还不如就衷心的按照我们自己的领受来教导改革中信仰或者上帝的话。所以我会说，身为改革宗教会心腹，我们的标准应该要比这个更高更好。OK， 哎，超过两分钟了，对不起。我请我们中间有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因为我们来学习。更加的认识，而且更加的认识你，认识我们改革中，也更加爱我们教会。主啊，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传讲。主啊，也求你将我们今天的领受沉积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多加的思想，在思想当中就会爱我们的教会。感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的主日，在公众敬拜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领受你所赐的恩典，这原是我们不配的。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Amen.